记，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流声》，我是于月。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电影《初恋五十次》当中的插曲，夏威夷本土歌唱家 IZ 的代表作《彩虹之上》。这部电影讲述了在夏威夷，一名兽医追求一名患有短期记忆丧失症的中学美术教师的故事，选用了大量节奏轻快的音乐，营造夏日海岛恋爱的轻松氛围。电影当中的夏日剧情配乐大多数呢都是热情节奏轻快的旋律，给人一种欢乐的感觉。 下面两首歌都是华语电影当中夏天发生的故事的插曲，一首是电影《恋战冲绳》的插曲，派达斯乐队的代表作《彻底的伪装者》，另一首呢是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梦中人》。巧合的是，两部电影都是王菲主演的爱情片。 Oh yes, I'm the great.

上面这首熟悉的旋律是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当中的插曲。这个电影呢，讲述的是小男孩正男和隔壁的叔叔菊次郎在去往东京的途中发生了一系列搞笑又让人落泪的故事。温馨的剧情搭配上隽永的音乐，让整部电影都弥漫着夏日的清新的氛围。日语影片当中有很多描述夏天故事的剧情，电影《夏日时光机》讲述了炎热的夏天，科技小组发明了时光机，回到昨天寻找空调遥控器的故事。有趣的电影再加上有趣的音乐，让整部作品都透露出无忧无虑的气息。 Climbing to the top, will throw myself off in an effort to make clear to whoever what it's like when you're shattered, left standing in the lurch at a church where people saying, my God, that's tough, she stood him up. No point in us remaining, we may as well go on as I did on.That only yesterday I was cheerful, bright and gay, looking forward to what wouldn't do the role I was about to play. But as if to knock me down, reality came around, and without so much as a mere touch, cut me into little pieces, leaving me to doubt. Talk about God in His mercy, if He really does exist.Why did he desert me in my hour of need? I truly am indeed alone again, naturally. It seems to me that there are more hearts broken in the world that can't be mended, left unattended. What do we do? Сарайчыны қоныштар басын сұр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鱼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啊，是电影《天然子结构》的插曲《巧言巧语》。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夏天，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影片当中充满了夏日的热情以及唯美的画面。这种青春的电影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电影《梦游夏威夷》讲述了一位阿宾哥有一天呢梦见了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于是呢与好友开始了一段奇妙的寻人之旅。也许因为年轻的荷尔蒙总是和夏天分不开吧。 希望在睡觉以前听你说爱我，嘴唇贴着我的耳朵，希望在离开之前听你说爱我，牵手带去走。怎么知道你心里是真的爱我，对天祈祷有没有用，当我闭上双眼任由你轻轻吻我，一切都变得不同。啦啦啦啦啦，要怎么知道你爱我，啦啦啦啦啦，要怎么知道 下面这首歌是一首小语种歌曲，来自泰语歌《初恋这件小事儿》。这首歌呢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平凡的少女成长和努力的故事。在青春爱情片的背后是一个励志的主题，主题曲也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变心来，换门外几滴破泥污泥，结阿干外出你在和你有，每夜陪你你来，所你在，变心力力，你。 ใจแต่มันมีแรงบันดาลใจมากเพียงพอและคืนนี้นั้นยังมีดวงใจที่เฝ้ารอแต่เธอคงมองไม่เห็นที่ตรงนี้สิ่งที่เล็กๆที่ฉันเรียกมันว่าความรักแค่เพียงได้รักเท่านั้นคงไม่ยิ่งใหญ่แต่โลกของฉันคำว่ารักไม่กล้าพอจะพูดไปอยากให้เธอรู้ฉันรักเธอสุดหัวใจวันพรุ่งนี้เป็นไงหัวใจเป็นของเธ 全球航空限时优惠，由北京出发，飞往全球多个目的地，含税优惠票价由人民币4198元起，优惠期至6月5日，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旅行社查询。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下面的两首原声作品分别是电影《天使爱美丽》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当中的插曲，这两部电影都是经典之作。《天使爱美丽》是一部鲜明的法式风格的电影，杨提尔森15天之内谱写出了电影的新乐段，再加上旧专辑当中的一些插曲，形成了这部电影的配乐。而《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则是一部典型的意式电影，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莫里科内配乐，用弦乐推进电影的剧情进展。 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电影《虫不知》的插曲《好得意》。《虫不知》是一部奇幻喜剧，讲述了一群拥有超能力的少男少女如何学会真正的使用自己强大的力量，这是正义和爱的故事。但是呢，电影当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小昆虫的元素，还是充满了浓郁的夏日风情。好了，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我是愉悦，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我最出名是的高百变，嘴里咬牙齿想发动你应允前，把乖乖没特点，最爱分分钟改变。 却一片空白，雪地上。